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八位好声音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江浦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新疆库木库都克沙漠一具干尸的发现，使人们联想起了25年前的一起科考失踪案件。无人区，罗布泊，一张纸条，彭加木留下了什么信息？缺水被困，科考队无法前行，身为队长的彭加木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人迹罕见，边疆戈壁，究竟是什么精神使得罹患重病的彭加木追寻至此？档案为您讲述追寻失踪的彭加木。 在1964年，上海的《新民晚报》上曾经刊登了一篇彭加木写的《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的文章，经过多方查找，我们也找到了这篇文章，一起来看一看上面写了什么。上面说，我正要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一点事，却偏偏生了这种讨厌的病，而且我患的病是不能维持很久的，生命是有期限的。作为一个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应该为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是如果能够尽自己的力量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那他就活得有意义。哪怕只有一天一小时，我也要把工作做好。这就是彭加木曾经在生死关头写下的心中感言。由于彭加木身患癌症，组织并没有在当时同意他返回新疆工作的请求，而是让彭加木继续留在上海安心治疗。可彭加木又是一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一再请求重返边疆。1958年5月，经过中科院与医生的反复磋商，终于同意了彭加木返回边疆工作的请求。当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正处于筹建实验大楼，条件很差。为了发展新疆的科学事业，彭加木在那儿整天忙于筹建大楼、购置安装仪器，甚至在实验大楼的建筑工地上抬土运砖，为建立新疆分院立下了汗马功劳。另外，彭加木还动员了上海很多的老科学家同事来新疆讲学考察。通过彭加木的介绍，新疆很多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不断到上海去实习培训，迅速提高了自己的业务水平。新疆的同事们称赞彭加木为架设新疆与上海之间科学桥梁的工程师。然而谁知道，身患癌症的彭加木在此后竟然奇迹般地踏上了漫长的征程。死神并没有带走彭加木，他反而率领着科考队成功地穿越了死亡之海罗布泊。让我们再回到1980年6月17号这一天，队员们在怀着侥幸心理等了2个小时之后，仍然不见彭加木回来。这时候距离他外出找水已经有整整4个小时了。科考队员们很清楚，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一个人单独出去4个小时意味着什么。于是副队长汪文先决定带领2个队员开车向东去寻找彭加木，其余的人呢留守营地继续等待可能回来的他。 车厢内气氛凝重，副队长汪文先不时地叫司机修正方向，因为他知道彭加木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既然留下的纸条说他往东找水，那么他肯定不会不做标记的随意改变方向。越野车开了1公里多，突然科考队员发现了一行脚印。没错，这正是彭加木所穿的42号翻毛皮鞋的脚印。 汽车顺着脚印的方向继续寻找。大家乐观地认为，按照人行走的速度，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彭家木。可走着走着，汽车经过柔软的沙地，来到了一片盐碱地，脚印消失了。没有了任何标记，大家还是决定开车向前。走了十几公里，天渐渐黑了下来，可好队员们看不清地面，无法继续寻找。 外出的科考队员们回来了，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留守人员的身上，但实际留守队员又把希望寄托在外边。然而大家发现对方的人群里可都没有彭家木的身影。回到帐篷里的队员们又认真查看了彭家木留下的这张纸条和地图，这才发现呢，6月17的7是从6改过来的，而地图上有他标志八一井的位置。难道说彭家木真的准备在前一天就外出找水吗？是因为当天抓到了野骆驼，才使得他暂时放弃了这个念头？ 晚上的时候，科考队员们每隔半小时就打两发信号弹，信号弹可以打到100米高，周围15公里范围内都可以看到。科考队员们期望迷失方向的彭家木见到信号弹会朝营地方向走来，但黑暗中始终都没有出现他们期待的那个身影。 凌晨2点，距离彭家木外出找水已经有15个多小时了。队员们再也按耐不住着急的心情，决定立刻通知附近的驻军部队。无线发报机旁，副队长汪文先缓慢地念着：6月17日上午10点30分，我科考队长彭家木独自外出找水，至今未归。帐篷里，队员们是通宵未眠，他们想起了彭家木外出找水前的那一晚。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回到帐篷里和大家一块休息，大伙儿也没有注意到他有什么变化，只记得他不停地往篝火里添柴火。他究竟干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无人知道。但这一夜或许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夜晚。 断水断油，窘境频出，队长彭家木却为何留下字条也再无音讯？今晚为您讲述追寻失踪的彭家木。 第二天一早，也就是6月18号的清晨，部队送水的直升机准确地找到了科考队的营地。有了这救命的水，大伙儿却没有了先前的喜悦，头一件要做的事儿还是继续寻找彭家木。 队员们兵分两路，由汪文先带着一支队伍在地面上搜寻，另一支乘坐部队的直升机在附近做超低空飞行。不久，副队长汪文先在离营地东北10公里处的一个芦苇包上发现有坐下的印记和2个半张的糖纸，而这恰恰是彭家木在米兰农场所买的椰子糖。彭家木肯定在这里休整过，但之后他又去了何方呢？从队员们发现坐印的地方开始，大家都只能凭着感觉继续寻找。天渐渐黑了下来，科考队员们找到了一处怪异的雅丹地貌中。雅丹是风沙和水流侵蚀后的黄土包形成的，白天酷热之下，雅丹包里却很阴凉。如果遇到了沙尘暴，雅丹洞窟又正是藏身的好地方。队员们忽然意识到，彭家木很有可能就在这里。 大伙儿兴奋地跑向不同的土包，然而每一次的结果却都是失望，只有雅丹地貌里呼啸穿梭的风声。 与此同时，部队的直升机在距地面20-30米的高度进行超低空飞行的搜索，但 直到天黑，也没能发现彭加木的任何踪迹。 深夜，沙尘暴突然袭击了营地，队员们是更加担心，因为即使彭加木还活着，又能扛得过这场沙尘暴吗？ 从6月20日开始，解放军部队动用数十辆军车、100多人，在彭加木失踪地点附近进行地毯式搜索，同时空中配备2架直升机和1架救护飞机，进行离地30-40米的低空巡航。据搜寻人员回忆，他们几乎都数清了附近野兔的数量，但是近10天的搜寻没有得到彭加木的任何信息。 在寻找工作的总结会上，负责人沉痛地宣布，他们的搜寻工作只能以失败告终。今天距离彭加木失踪已经整整10天了，他不敢再做任何乐观的假设。 6月22日，新华社发布了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失踪的独家新闻。消息一经传出，便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罗布泊。从7月6日开始，也就是彭加木失踪的第30天，新疆自治区党委和基地解放军部队再次组织了大规模的搜寻。同时，上海市公安局还特地调来了6条训练有素的警犬。但是7月的沙漠气候炎热，地表温度高达70多度，而警犬不会出汗，只能靠张大嘴和吐舌头散热，在高温下难以工作。持续了1个多月的搜寻行动，大家依然没有找到彭加木的任何踪迹。 连日搜寻无果，众人绝望之中，香港中报的一篇报道却引起轩然大波。彭加木现身美国究竟是真是假？档案为您讲述，追寻失踪的彭加木。 1980年10月11号，也就是彭加木失踪之后的第115天，香港中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条天下奇闻。文章说，在罗布泊失踪的彭加木突然在美国出现，而且熟人见面拒绝相认。这篇报道来源于一个自称为周光磊的在美中国留学生。 这则报道的内容是周光磊从美国写给当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培源的一封影印信件。信中，周光磊称周培源为自己大学的学长，并告诉他自己与彭加木是30多年的老朋友。接下来，周光磊又在信中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1980年9月14号7时许，周光磊和2个朋友在华盛顿的一家饭馆里吃晚饭，突然他们看见彭加木随同着2个美国人步入进了餐馆里。周光磊主动上前去问候，不料彭加木竟然当面不认，并且带着2个美国人匆匆离开了饭馆。这信里还说，他已经把在华盛顿见到彭加木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彭加木的夫人夏淑芳，他称呼为淑芳嫂，现将该信的影印样本寄上。香港中报的奇闻刊出之后，美国、日本、台湾各媒体立刻进行了转载，全世界有华人的地儿几乎都在讨论着这个匪夷所思的消息。在这沸沸扬扬的新闻闹剧之中，彭加木好像成为了一个神秘人物。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库姆库都克地处新疆阜新地带，离中蒙边境直线距离470公里，离中苏边境直线距离大约700公里，离中印边境直线距离1100公里，中间隔着戈壁沙漠和大山。一个人 怎么能徒步走得出去？ 如果说有飞机来那儿，一没有机场，二没有导航设备，这飞机怎么降落呢？即便是直升机，以直升机的续航能力，从国境线可飞不到这个地方。再说了，附近的解放军驻军部队有那么多的雷达，有飞机进来是一定会被侦测到的。那么香港中报刊登的彭加木出现在美国的消息又是怎么回事呢？为了澄清事实，新华社记者进行了调查。周光磊寄给香港中报的信件上写了，寄自美国西弗吉尼亚州惠林市。新华社记者联系了这个市的电话局，可电话局说了，我们的电话册上啊，没有这个人。而周培源也说，我不认识周光磊。紧接着彭加木夫人夏淑芳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谈话，说他从来就不认识周光磊这个人，而彭加木也从来没有谈到过他。如果真如周光磊所言，他和彭加木交往甚密，为什么会把夏淑芳的名字写错呢？因为夏淑芳的书可不是三点水的书。至于信中提及的周光磊去年回国时见过彭加木，夏淑芳当即表明这是胡诌，我们呀根本就没接待过这么个人。11月18号，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的消息，正式辟谣，周光磊用的肯定不是真名，这个信件是一个别有用心的骗局。 为了彻底平息各种谣言和疑问，中国政府决定再次组织搜救队寻找彭加木。此时距离彭加木失踪已经有五个月了，考虑到搜寻的目标只能是彭加木的遗骸，所以队员们都配备了钉耙，遇上沙丘、芦苇包、雅丹包都要绕上几圈，同时将所找过的地段都做上标志，防止遗漏和重复。库木库都克附近的荒漠几乎被翻了个底朝天，但前后共41天的寻找过程中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彭加木的消息。1981年10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授予彭加木革命烈士称号。 那么彭加木究竟在哪里呢？经过比较冷静和理性的分析，参与彭加木生前最后一次科考的队员们以及后来的搜救人员都比较一致地认为，就在6月17号彭加木出走之后不久，在他脚印消失的附近，他倒下了，遇难了。这是最简单也是最有可能的事实。我们之前说过，彭加木患有癌症，在那次考察的时候他的病情可是有复发加重的现象。6月16号下午围捕野骆驼，他的体力消耗同样很大，再加上晚上为大伙儿煮骆驼肉，几乎是整夜没睡。17号外出找水之后，完全可能体力不支晕倒在当地。当时戈壁炎热，这人要倒下之后立刻就开始脱水，恐怕很难再支撑起来。如果彭加木熬过了第一天，那么最有可能的是到了第二天，沙尘暴刮起，精疲力竭的彭加木倒在地上之后，很快啊就会被移动的流沙所掩埋，这也给后续的搜寻工作带来了难度，这种遇难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在库木库都克附近有几片很大的雅丹地貌，高低不一的雅丹四处矗立着，恰好能够防止太阳暴晒和躲避风沙。6月18日刮起的沙尘暴之后，彭加木很有可能走到雅丹洞窟里藏身休整，但有些雅丹的根基是疏松的细沙层，在风蚀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坍塌，坍塌掩埋之后也就很难被发现了。 从1980年6月17号彭加木失踪直到今天，无数的旅行者探险家都踏上了寻找彭加木的路途。故事讲到这儿，可能大家也有疑问，之前发现的这具干尸会不会就是彭加木的遗骸呢？ 经过专家对干尸牙齿、头皮等各部位骨骼进行测量和鉴定，初步判断这具干尸对应人的死亡时间距今在20年左右。而从外形上看，这具干尸的身长是1米61，而彭加木的身长呢是1米72。专家说了，尸体在沙漠中风干了20多年，多多少少会有些萎缩。经过测量，干尸的脚长是22.5公分，照此推断，这位死者在生前应该穿41到42的鞋子，这些特征可都和彭加木相似。这具疑似彭加木干尸的新闻一经报道，立刻引起了社会上的轩然大波。有的人猜测这一定是彭加木，有的人说不是。当然这些证明不了什么，最权威的当然是做 DNA 测定。想要通过 DNA 鉴定得到一个准确的结果，就必须得和彭加木的直系亲属进行对比。但是彭加木的子女在接到消息之后，可并不愿意接受 DNA 的抽血采样鉴定，原因是之前发现过太多疑似彭加木的干尸，可都不是。一次次悲痛的情绪被勾起，让彭加木的家属悲痛欲绝。或许彭加木的子女不愿意做鉴定，是因为彭加木的尸体没有找到，在他们心里会感到自己的父亲也许还活着吧。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具干尸究竟是不是彭加木的遗骸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我们今日追寻彭加木，是寻找他身上那种献身边疆、献身科学的精神。在1956年，彭加木面临出国深造和赴边疆考察的时候，他毅然地选择了后者。1957年，他身患癌症，顽强地和疾病做斗争，大病初愈又立刻去了新疆。1980年6月5号，曾奇迹般战胜癌症的彭加木率领着一支科考队再创奇迹，穿越了被称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可谁知就在12天之后，为了节省国家的费用，为了让连日疲惫不堪的队友们可以多休息一会儿，彭加木冒着沙漠中50-60度的高温，独自一人出去找水。这一走，彭加木就永远地消失在了罗布泊茫茫的戈壁之中。 彭加木生前留下的影像资料总是充满朝气，他是一名卓越的科学家，但是却很少有人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在经历了癌症的折磨之后，信念和理想显得对他更为重要，甚至超过了生命本身的价值。彭加木现身边疆时曾说过，北京、上海都是乐园，但是祖国这么大，难道这两个乐园就足够了吗？如果要把祖国各地都建成乐园，我们年轻人不去，谁去呢？虽然边疆的生活艰苦一些，但这正是要我们青年人去奋斗建设的地方。当我们战胜困难，做出一些成绩的时候，就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幸福。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相聚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